第五十一集。 陈玉站在原地没再说话，沉默良久，他走向了陆承泽。他把茶杯递到陆承泽的手里，却没有抬头看他。 陆律师，你终究还是抛弃了我。 这话瞬间刺痛了陆承泽，他正想说什么，忽然一把泛着寒光的利刃在他眼前一闪，陈玉拿着刀向他刺了过来。陆承泽本能的偏头躲闪，但是锋利的刀刃仍然划过了他的右脸，鲜血立刻就渗出来，顺着右脸颊流淌下去。 陈玉，你…… 陆承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摸了一下伤口，看到血之后才确信这是真的。怎么也没有料到，昔日并肩作战的朋友竟然会毫不犹豫地对自己刀刃相向。还没等陆承泽说话，陈玉再一次扑上来，一刀又一刀地刺向了陆承泽。陆承泽只是恍惚之间本能地躲闪着，没有任何还手的举动。躲闪之间，陆承泽踩到了刚刚洒了茶水的地砖上，随之脚下一滑，他用手撑住了沙发才没有跌倒。陈玉见状猛扑过来，直直地用刀刺向陆承泽的心脏的位置。陆承泽用尽力气一把抓住了陈玉的手腕，刀尖猛地停在了半空之中，距离陆承泽的胸口只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。 你为什么要抓我？ 快说，证据到底在哪儿？ 这时陆承泽才倏地反应过来， 为了不牵连其他人，对吴佳怡的调查都是我暗中进行的。为什么陈玉今天会突然知道我查到了一些证据？知道存在这份证据的人只有吴佳怡和魏长河。难道吴佳怡在逼我杀陈玉的同时，也在逼陈玉杀掉我？ 吴佳怡对你做什么？冷静下来，陈玉，冷静。 哪怕在生死攸关的这一刻，陆承泽也在尽量尝试和陈玉沟通，但是此时的陈玉似乎已经丧失了理智，听不进去任何话了。 告诉我，赶紧告诉我证据在哪儿！不说，不说就去死！ 面前的陈玉凶狠的如同恶鬼一般，他用尽了力气，妄图把刀刺入陆承泽的身体。他的口中一直重复着：“ 证据，证据，给我证据！” 我不能把证据给你。 陆承泽拼尽全力抵抗着陈玉的力量。刀尖离他的胸口越来越近，他的额头上渗出了汗。陆承泽咬牙道： 你拿到了证据，吴佳怡更不会放过你。拿出证据，那就给我钱。 陈宇恶狠狠地吼着，此时他额头青筋暴起，眼神凶狠，跟平时那个热情利落的年轻人相比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陆承泽心想， 什么意思？陈玉想要拿到关于吴佳怡的证据，其实是为了钱。 陈玉， 面对着一心想要杀死自己的陈玉，陆承泽的胸腔里忽地燃烧起了腾腾怒火。 为了保全好友性命，我的母亲都落在吴佳怡手中了，你都遭受了何等非人的折磨，大家全部知道，在我为首煎熬的这一周里，这个所谓的好友却已经背叛了我。 陆承泽突然抓起旁边的一块茶壶碎片，直接吸入到陈玉的眼睛里。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，陈玉重重跌坐在地上，他扔下手里的刀，本能地捂住了眼睛。就在这短暂的一瞬，陆承泽顺势捡起刀，一刀捅进了陈玉的腹部。而与此同时，陈玉掐住了陆承泽的脖梗，妄图做最后的反抗，但是 陆承泽体内的怒火已经烧灭了他所有的理智，他拿着刀刺向陈玉的身体，一刀两刀三刀，不知刺了多少刀之后，陆承泽终于恢复了一点意识。他看着面前瞳孔放大、浑身是血的陈玉，撑着地面站了起来。他一直慢慢地挪动着步子，挪到了墙边，贴着墙瘫坐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的陈宇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不知道过了有多久，身后的门好像开了，是周围的邻居还是陈玉的家人呢？不管是谁，陆承泽都已经不在乎了。他缓缓地回过头，眼神空茫地看向了那个人。但是就在看到这个人的一瞬间，一种更强烈的绝望感向他压过来。陆承泽的心脏开始剧烈的绞痛，肩上仿佛压上了整个世界的重量，痛苦地喘着粗气，随时有可能昏厥过去。这个人是石心。他是什么时候站在门口的呢？是老早就来了，还是刚刚才来呢？还是在自己一刀一刀刺向陈玉的时候回来的呢？终于石心走到陆承泽身旁跪下来，他无声地看着陆承泽空洞的眼睛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涌出来。 承泽， 他抱住了满身伤口和血迹的陆承泽，他用手一下一下地抚摸着陆承泽的后背，竭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气息，哽咽着轻声说： 我们回家吧。 就在这时，有脚步声传过来，越来越近，随之几个人影出现在了门口。 回家？我没听错吧？做了这种事儿还想回家呀？ 是吴嘉义和他的几个手下。 两位大力士，用不用我给你们普普法？故意杀人应该判什么罪啊？陆律师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。我就知道赢的人一定会是你。我刚刚通过监控看得清清楚楚，哎呀，怪不得古人都喜欢斗蛐蛐啊。哎呦，你来我往的真是精彩。 陆承泽轻轻推开石心，站起身看着吴嘉义，面无表情地说： 陈玉也是被你逼的。看你这话说的。有些人啊是得逼着来，比如你啊，但有些人嘛，多给点钱就搞定了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 说完，吴嘉义拿出了一支录音笔，点开了播放键。 怎么样？200万，再送你们一家去美国，杀了陆承泽，干不干？ 这不知道是谁的声音。许久之后，这个问题得到了回应。 干！ 虽然只有一个字，但陆承泽听得很清楚，这声音的主人就是陈玉。 陈玉不是你好朋友吗？你的好朋友似乎背叛了你哦。 吴嘉义的脸上显出了些许得意的神色。 陆律师，你朋友啊比你看得明白，人呐，是最他妈不能信任的东西，只有钱才最可靠。你杀了我吧，放了我母亲，也放过我家人，只要我死了，你的官司就赢了， 他们不会对你构成任何威胁。 哎呦，杀了你那可不行。 陆律师，你的事情还没做完呢，这官司你还得继续打下去。 吴嘉义凑到陆承泽的耳旁低声说， 我要你赢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按我说的做，你母亲就会没事，你的妻子和儿子我也暂不打扰。 吴嘉义说完指示着自己的几个手下， 你们赶紧去清理一下现场，把陈玉的尸体送到盐城去，往外运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被看到了。 那几个人立刻应声行动起来，动作娴熟地清理现场和搬运尸体。很快吴嘉义就带着他们离开了现场，临走时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陆承泽说， 陆律师，陈玉今天是自杀的，对此我们都很意外。你工作辛苦，早点回家休息，之后随时保持联系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